我家就在岸上住，听惯了手工的好字，看惯了船上的白帆。 无边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

自夏商西周以来，延至唐宋元明清，直到今日，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繁荣昌盛而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时至今日，中国由东亚病夫蜕变成了体育强国，体育巨人们在各项体育赛事上为国争光，而抗击非典、汶川大地震、台湾台风莫拉克期间的中国人民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，也让世人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团结，什么是真正的爱心。祖国正在强大，你是否觉得作为龙的传人真的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？ 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： 顾

上一样，今夜家乡月可亮，桂花可香。今夜家乡月可亮，桂花可香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北京平常的人就是很多的，随便找一个站坐个地铁就仿佛是在新街口坐地铁，更何况是在国庆了，堵到你怀疑人生。但是既然要来北京玩，来到了这座风情万种的北平城，那就一定要穿过人山人海，看一看藏在初秋里的四合院，尝一尝古怪到让你皱着眉头的豆汁儿，走过苏州街，来到潘家园，又到大红门。我相信这座老城会让你不舍得分手。

和平的情敌，我用赤诚的心紧紧拥抱你。 今晚京城流光溢彩，处处也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氛围。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爱国都是一种信仰，它凝结在我们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理智的行动当中。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日子里一起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，我爱你中国。

洁白的羊群，我的家耶，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。我的天